一次同大家讲故事叫做《怪门》。村里边嘅老道起咗座高大而且非常之气派嘅新屋，上个月佢就搬咗入去住啦。呢一日夜晚，老道去咗隔篱村王二屋企饮酒，饮完酒之后仲要打咗几圈麻雀。等佢翻到屋企嘅时候，差唔多已经系凌晨啦。佢放好咗摩托车，行到门口嗰度，佢啱要攞出锁匙开门嗰时，佢发现啱啱明明仲见到个大门，突然之间就唔见咗啦。最之出现喺面前嘅，却系一块石碑，上面嘅字迹非常之清晰，竟然系块墓碑。老老心里边一惊，即刻就手捽捽自己只眼，再睇仲系一块墓碑。佢拗拗自己个头，然后就谂啦，唔通自己行错路，行到去村西头嗰个乱葬岗嗰度？呢阵时个老六抬高个头望望四周，冇错啊，自己确实系企喺自己嘅门口啊，真系见鬼啦！谂到咁，老六不禁打咗个冷震，佢即刻摸出自己个手机，想打电话叫佢老婆嚟开门啦，但系呢阵时。一只公鸡叫咗起身，随即村里边所有公鸡都叫晒起身啦。呢阵时佢发现个墓碑唔见咗啦，自己喺屋企嘅门都出现翻啦。佢即刻打开咗道门，飞快咁就跑咗入去啦，连冇乜落车都唔记得推入个院里边啦。到咗第二日食过早餐之后。刘六即刻就上到咗村里边睇风水嘅赵三。赵三听完刘六讲完琴晚发生嗰啲怪事之后，佢特登去到大门嗰度睇咗一下，然后就讲啦：呢个大门暗藏妖气，起大门嗰时系咪用咗啲唔干净嘅木材啊？刘六听到之后，佢面都红晒，然后就岌咗岌头。原来在他起大门嗰时，为咗悭钱，就去到村西头嗰个墓主古坟嗰度，挖咗一块长石嚟当作门槛。听到咁之后，赵三就知道咩事啦。到咗第二日，佢就叫刘六备好香烛供品，恭恭敬敬咁叫啲人嚟将啲门槛石运翻出嚟，搬翻到嗰个墓主古坟嗰度。从此之后，再都冇发生呢种事了。